英语 PK 台的公众号里面，您听完节目写写留言，把您的笔记也写一写，让我们互动起来。 对笔记呢可以发给我们哈。 嗯， 对，然后就再说说咱们这新书每天口语每天五分钟英语口语精选。 嗯， 欢迎大家在各大网店上购买，我们这是九月份的时候刚刚上市的一本新教材新书啊。 反正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好，就五分钟的时间，但是能学到不少知识， 哎， 学了就用。 对，全是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小口语，哎，就一点点，嗯，啊，一几句那种， 特好， 几分钟就能背就能记，睡前就能记一段的， 可不， 方便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便携式学习。 嗯， 大家不是时间紧吗？ 嗯， 忙吗？大家都 是，所以你就用碎片时间一点一滴学吧。 对，我们微博活动也有，现在赠书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微博晶晶 AM774 啊，也能参与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里，感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哎，谢谢同学们的礼物啊，下周见。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1924年法国夏慕尼冬季奥运会。1924年在法国夏慕尼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也叫做1924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它于1924年1月25日至2月4日举行，参赛的国家和地区有冰雪运动水平比较高的挪威、芬兰、瑞典、瑞士、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法国，以及对比赛不抱多大希望但颇有兴趣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共16个国家。1924年法国夏慕尼冬季奥运会上参赛的运动员共有294人，其中女选手13人，男选手281人。 At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three figure skating events were contested. The competitions were held from January the 29th to January the 31st in 1924. The events held at this Games were not the first figure skating events contested at the Olympic Games.In Chamonix, the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s were held on a square ring rather than a rectangular one as a last-minute change. Consequently, some competitors had difficulty adjusting their free skating programs to fit the ice surface.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Figure skating, 花样滑冰。Figure 的拼写是 F-I-G-U-R-E。在刚才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在1924年的冬季奥运会上，花样滑冰比赛在一个正方形的溜冰场举行，而不是在一个长方形的溜冰场。 The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s were held on a square ring rather than a rectangular one.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